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4集天赌。春桃见了沈庙，连忙凑近马车，对马车中的人说了什么，紧接着便瞧见马车的帘子被人掀开了，里头正是沈月和沈清，还有任婉云和陈若秋。这四人瞧见沈庙的模样，都是忍不住一怔。陈若秋目光闪了闪，任婉云却是皱起了眉头。 小五，你怎么穿得这样素的？ 没错。 沈清也迫不及待地开口。 看上去实在难看，还是穿鲜艳些好。我屋里啊，还有一件艳黄色的新衣。春桃，你带着五妹妹去换下那身衣裳。还有首饰，怎么什么都未戴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将军府亏待了你呢。 他暗自压抑住心中的妒忌。其实沈清生的也算是清秀佳人一个，加之平日里在外头爽朗大方的性子，看上去便是一个很有规矩的大家贵女。可是有一点却是他最在意的，便是他肤色不甚白皙，有些偏向麦色。女儿家谁不希望自己肌肤赛雪？沈月的肤白他不敢说什么，可沈妙肤白，今日又穿着连青色的衣裳，更显得肌肤赛雪。这样一来，沈府三个女儿中她便是肤色最暗淡的，自然不高兴了。沈月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沈庙，见她梳着的垂云髻也煞是小巧精致，配着那一身的连青色衣裳，竟然显得十分端庄。今日她没有配的那些金银首饰，有一种虽然朴素，气质却自然高贵的感觉。她微笑道， 五妹妹，衣裳暂且不说，首饰确实一定要带的，毕竟是咱们府山的脸面，祖母见你如此打扮也会不悦的。再者，你怎么梳了这样一个头啊？你如今年纪还不大，以前的双环髻就很好了。 古雨气的脸色有些发白，可是他身为下人却没有办法去顶撞主子，只恨得咬牙切齿。这沈府的二房三房都是心怀鬼胎，竟是毫不犹豫地坑害自家侄女，巴不得沈庙打扮得越是土气越好。沈庙心中冷笑，沈月竟然连沈老夫人都搬出来了，也是知晓自己从前最惧怕的便是老夫人的威严。至于梳头，沈月也不过只比自己大一岁多，又哪里有年轻之说。他自己梳的飞仙髻，粉色纱衣轻薄似仙，想做绝色才女，凭什么就要自己来衬？他们说完后，却见沈庙一言不发，只是微笑着看着他们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终于沈清被那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，呵斥站在马车边的丫鬟， 春桃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不赶紧带着五妹妹换衣裳？ 不必了。沈庙打断他的话，面上适时地做出一副忧伤的神态。今日这般打扮也是有原因的，二婶赐我的首饰我也极是喜欢，并非故意不佩戴。几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沈庙是什么意思。古雨和惊蛰也互相对视一眼，有些困惑地看着沈庙。父亲如今远在西北，带领众将士浴血奋战，匈奴未退，将士寒光铁衣，我身在京城却锦衣玉食，闲情逸致，赏花吟诗，实在惭愧。沈庙微微低下头去，声音也放轻了。昨夜里有菩萨入梦，要我虔诚祷告，我便下定决心素衣淡彩，到父亲凯旋归来之前都不会着艳衣戴首饰了。谁都没有料到沈庙会突然说出这么一番话来，平日里怯懦的话都说不清楚，更别说这么咬文嚼字了。沈月和沈清都吃惊地说不出话来，陈若秋抚着自己的额角若有所思，倒是任婉云面上有些尴尬。 沈妙这番话说出来，他一人为自己的父亲虔诚祷告，那他们这些沈家人又算什么呢？可要让他的亲儿也穿着这般素淡去菊花宴，他又是铁定不干的。沈婉云咬了咬牙，慈爱地劝道： 虽如此，可你也是年轻姑娘家，何必心思那么重？菊花宴上便好好放松。 求二婶成全沈妙一片孝心。沈妙却突然朝任婉云拜了个大礼。本就站在沈府门口，来来往往也有不少路人，沈妙这么一拜，路过的百姓都忍不住投来好奇的目光。沈婉云可以让沈妙必须穿艳丽的衣裳维持沈府的脸面，可是沈婉云敢不成全沈妙的一片孝心吗？自家大哥在西北打仗，自己不祷告便罢了，连人家女儿的孝心也不成全，那是起的什么心？沈婉云的脸色顿时发青，他也没有料到沈妙居然这么回答，更让人发堵的是他无法拒绝。沈婉云连忙让春桃扶起沈妙，说道： 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二婶怎会不成全你的孝心呢？难为你小小年纪就有这般心思。罢了，素淡就素淡点吧。 沈清还有些不服气，却不好反驳自家母亲的意见。沈月母女却似乎看出了点什么，再看向沈妙时，目光已经有了不同。 哦，不过， 沈婉云笑道， 咱们这辆马车啊，已经坐不下了，让管家另备了一辆特意给小五，坐着也宽敞，小五就在第二辆马车后跟着咱们，等会子一起进去。 每年的菊花宴，沈妙都是和这两对母女同乘一辆马车的，不过是多一个人，怎么会挤不进去呢？今日这般作态，也不过是故意为之。沈婉云也有自己的思量，沈清也到了寻人家的年纪了，可是沈姓的官位比沈贵大，是以若是有那高门的，说不定会先思量沈妙。沈妙性子蠢笨，只要无人带领他，怕是要闹出许多笑话，只有这样才能衬托出沈清的大方得体。是以他特意准备了两辆马车，陈若秋母女打得跟他是一个主意，自然不会拒绝。沈妙微微一笑，好，但凭二婶吩咐。沈婉云还有些诧异，没想到沈妙这么容易就答应了。沈妙一直胆小，之前总是黏着沈清和沈月，还以为要他自己单独一辆马车会很难，没想到沈妙根本就没有提出拒绝。这样一来，倒显得他准备的话多余了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沈妙就先去马车上了。他冲四人行了礼，径自上了自己的马车。那马车也算宽敞，只是却不如任婉云那一辆精致。古雨气愤道： 哼，单独让姑娘一人坐马车便罢了，竟还让人坐后面，这是安的什么心啊？ 清哲有些担忧地看了一眼沈妙，心中微叹。沈妙目光沉沉地看着小鸡上的蜜饯，手渐渐握紧，想扫了大房的面子，故意拉开和大房的距离，让他成为笑话，给沈信招骂名。他倒要看看最后是谁给谁添堵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